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京隆重颁发，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郭金龙检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工作人员。 93纪念活动期间，本市相关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部分公交线路和地铁运营进行调整。 今天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分时实施空中管控。 京城今天天气晴到多云，空气质量一级优。 93小长假出行旅游迎来小高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伟大胜利千秋颂，历史功勋向未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纪念章颁发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主持仪式。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庄严而热烈，习近平走到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面前，为他们一一配挂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颁发纪念章时，现场介绍了每位接受颁章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表示崇高的敬仰，向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向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目的是表达对抗战英雄的崇敬，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宣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刘奇宝、许其亮、范长龙、栗战书、郭金龙、杨晶、杨洁篪、郭声琨和房峰辉出席纪念章颁发仪式。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有关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接受颁章人员亲属以及70名少年儿童代表参加仪式。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今天举行。2号下午，市委书记郭金龙对服务保障工作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并看望慰问工作人员，为大家加油鼓劲儿。 他强调，要切实把任务落实到人，落实到岗，满怀信心，坚决保障纪念活动圆满成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讲话。目前本市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已经进入战时状态。郭金龙、王安顺仔细检查了工作落实情况。在市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扎实推进。郭金龙高兴地与大家逐一握手，连声说大家辛苦了。他还与工作人员共勉，我们能够亲身参与纪念活动的服务保障，使命光荣。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纪念活动圆满成功。郭金龙还通过视频系统听取了大气、气象、安保、交通等指挥部的工作汇报。郭金龙充分肯定各指挥部、各部门、各区县所做的工作，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战时状态，要满怀信心，坚决保障纪念活动圆满成功。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是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要充分认识纪念活动具有的国际性和群众性，更加精益求精地做好服务保障。要切实把任务落实到人，落实到每一个岗位，让我们在确保纪念活动圆满成功中收获我们的工作成果。纪念大会结束后，紧接着就进入假期，各部门各区县不能有丝毫放松，尤其是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落实好安全值班制度，让我们共同值守，再接再厉，确保首都安全稳定祥和。王安顺讲话说，纪念大会将是对我们前一段工作的检验，我们要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精益求精地做好服务保障，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北京市的光荣任务，向全国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李世强、张工、张延坤、王小红，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检查慰问。 北京日报今天刊发社论，题为《伟大胜利，复兴伟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章说，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铭记的历史性纪念日。今天，重温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铭记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什么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最终胜利？一个决定因素在于中华民族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旗帜下，空前的团结和凝聚了起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样是要重申历史不可更改的定论，阻止那些和平道路上的倒行逆施，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未来导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让我们倍加珍视难得的历史机遇，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肩负起历史重任，凝聚起前进能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昨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本市基本发放完毕，全市共有4600多人获得纪念章，其中包括赵登禹之女、佟麟阁之子等抗日将领遗属。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举行，届时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以下路段管制措施目前已经开始，将持续到活动结束。具体是四惠桥至国贸桥双向主路及北侧辅路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工人体育场东路东大桥路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车辆可以分别绕行日坛路东三环路，长安门桥至东面门桥双向主辅路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车辆可由东四十条桥广渠门桥向东向西绕行，文津街、景山前街、五四大街、东四西大街、东二环路由长阳门桥至北京站东街东口一线以西、崇文门西大街、前门东西大街一线以北、福游街南口至复兴门桥、建国门桥到国贸桥等道路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同时到今晚9点，西大望路由红庙路口到大望桥、光华路由针织路口到光华路东口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今天上午10点半的活动结束，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由木樨地桥至新兴桥双向主辅路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车辆可以分别绕行莲花池东路、广安路、紫竹院路、西直门外大街。更详细的交通管制信息，市民可以登录市交管局网站查询。 937年活动期间，本市相关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部分公交线路和地铁运营进行调整，北京火车站等重点地区将加大公交保障力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天北京地铁部分线路和车站采取封闭通过不停车措施，今天首班车开始，地铁一号线全线停运，地铁二号线、十号线、八通线等9条线路多站采取封站不停车措施，下午1点到2点之间陆续恢复运营。今天三个车站全天封站，包括一号线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和二号线前门站。公交方面，今明两天有256条公交线路将采取停驶、绕行、甩站、区间和提前末班车等措施，部分夜班线路站位无法按照站牌公布时间运行。另外，从9月1号到9月4号早上8点，四惠长途汽车站将停止运营服务。交通部门提示乘客及时关注公交线路调整情况和地铁车站开放及关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阅兵活动期间，公交启动了专项保障方案，为市民前往北京站等重点地区提供交通保障。如果乘客白天往返北京站，可以乘坐20路、25路、29路、39路和52路，这5条线路各增加5部机动车辆，可以和地铁4号线、5号线、7号线和10号线实现接驳换乘。夜间途经北京站地区的夜17路、夜19路2条夜班线路也各增加5部机动车，可以接驳北京站东、北京焦化厂方向。另外，北京站到北京西站直达专线将增配机动车28部，现场保障人员将根据客流变化采取满员发车的运营组织措施，及时增发摆渡车次。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今天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半将对首都机场、南苑机场采取禁航和绕飞措施。除此之外，今天早上6点到上午9点半、中午12点半到晚上12点将采取限制措施。首都机场、南苑机场进出港航班会有一定程度延误。提醒广大旅客及时与航空公司、机场沟通联系，安排好出行计划。同时提醒旅客注意，近期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将分时分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前往机场的旅客可选乘机场快轨前往机场，或绕行东345环路和机场第二高速、京平高速公路、机场北线、机场辅路、京密路等。 今天北京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出现降水的可能性小，最高气温31摄氏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阅兵最理想的天气是什么？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介绍，用气象语言可以用晴到多云四个字描述。具体而言，气温最好不要超过30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风力2到3级。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一方面当空中梯队进行飞行表演时，蓝天白云的天空背景非常好看；另一方面，云朵能帮忙阻挡部分紫外线，可以对皮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对参阅人员，尤其是现场耄耋之年的抗战老战士是比较适宜的。而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对于现场人员观看空中梯队飞行而言，不会产生障碍。另外，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空气近乎静止，而是有2到3级风，这样人体感觉比较舒适，阅兵现场还会出现彩旗飘扬的感觉。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天安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度，北风2到3级，能见度大于10公里。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无降水、无低云、无雷电，气象条件对飞行活动有利。如此看来，今天的天气除了温度稍高，其他都是理想状态。由于昨天夜间大气的辐射降温作用比较明显，今天早晨气温较低，在18度到20度之间，感觉偏凉。早上外出要注意适当添衣保暖。今天上午天气较好，气温较高，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参加纪念活动的观众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防晒。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纪念活动举办期间，本市空气质量为一级优，首要污染物是 PM2.5， 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另外，明天开始到6号，本市空气质量都将维持在二级良好水平。 为保证阅兵道路一尘不染，在今天纪念大会开始前，北京市环卫集团22辆新型电动环卫洗扫车将率先通过天安门前石板路，保证每平方米地面尘土残存量控制在2克以内。同时，天安门地区首次设置双门厕所，加快人员流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今天上午8点，22辆新型电动环卫洗扫车将分2组，各组成方向相反的斜一字队形，缓慢开过天安门前石板路。市环卫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张志强告诉记者，斜一字的队形是为了保证对地面进行无缝衔接的清洗。 第一组沿着石板路的南侧边线向东北方向一字排开，第二组间隔2分钟之后向东南一字排开，最后形成一个 V 字形。 车辆行进过程中，车后部的高压喷嘴持续喷出水柱，对地面进行清洗。市环卫集团作业工人贾立新是驾驶这款新型车辆的司机。 在扫地的同时，对地面进行高压冲洗，然后把污水和污物呢吸入污水箱。 同时，纪念大会期间，天安门地区将设置100多座公厕，设计上也有创新。张志强介绍说， 原来单体卫生间呢，就是一个门进，然后从这个门出来。今年采取单向流动，每个厕所都是2个门，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使人流流动起来。 除了管理台下面有6座固定公厕外，临时公厕也布点密集。 东侧路、人民大会堂周边、东西红墙都有咱们的厕所，标识清晰，也就是你一看牌子就知道哪有厕所。同时，厕所水电充足，洗手液啊、擦手纸啊、镜子啊，这些全有。 另外，长安街沿线从公主坟到四惠都设置有临时公厕，能够实现平均每24人一个厕位，为历次大型活动的最高标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今天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段时间以来，这已经成为北京市民热议的话题。大家希望通过纪念大会能让世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这几天，北京的哥任立志小称自己快成了阅兵宣传员，每次来往天安门广场都让他感到特别激动。 有时候我还碰着那个外地的或者是远郊的，我还特意建议他呢。 嗯，建议他。 那天我拉那客人就是东直门到西单，我说你愿意走走长街吗？那边都摆好了。 嗯。 哎，愿意，都关心这些国家大事。 地铁1号线的文明引导员聂民友师傅家住前门西大街附近，他说之前的全要素演练已经让邻里街坊们大饱眼福。 我们这儿正好能看。前面直升飞机开了一个70周年的那图案，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然后跟着就是一个彩色的尾烟。 在一家银行工作的李丽说，这次阅兵是让全世界年轻人正视历史的良机。 它首先是对历史性的回顾吧，彰显一下国家的军事实力，咱们肯定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展示嘛。 街头采访中，记者还巧遇了这样一对爷孙。今年已经80高龄的孟昭勤老人，曾是陆军0218部2支队3分队的老兵。 您当过几年兵啊？ 4年。 知道爷爷之前当过兵吗？ 嗯， 知道。 奶奶讲过。 那你知道93阅兵是为了什么吗？ 胜利70周年反法西斯。 苏宁电器朝外大街店店长赵世敏介绍，最近已经有不少市民到店选购彩电，在9月3号当天，店面还将全程播放阅兵直播。 大家的这种爱国的热情非常高涨，在3号当天的话，我们会实时的直播，然后方便来往的市民，包括周边的一些住户，以及我们自己员工去观看咱们阅兵的这个实时的一些情况。 新闻广播消息。 今天上午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直播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将通过北京电台10个频率和北京广播网播出，直播将持续5个小时。期间除了全程转播纪念大会和阅兵式外，还邀请了各界人士、专家、学者参与节目。他们有的是亲身经历77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见证人，有的是抗战中上阵杀敌、胜利后亲历受降仪式的老战士。纪念大会和阅兵式结束后，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将对这次纪念活动进行深度解读。届时北京电台还将开通短信和微信平台，与听众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对和平的期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昨天继续组织注册境内外媒体记者在北京进行参观采访，他们先后来到中关村展示中心和小米公司，了解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飞机显微镜。 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家媒体的60多位记者参加了活动。澳门中葡经贸导报记者王古元一路走一路点头称赞。 中关村原来也知道，但是具体怎么运作呢就没有，因为现在信息量很大嘛，对不对？所以这次来看了以后，就是说确实这里有好多都是领先的。 德国一家经济媒体的记者薛世帆在此之前已经采访过联想、用友等很多中关村企业，所以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很多问题。 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然后在中关村可以看到以中国经济未来体系的一部分。 从8月28号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组织注册媒体记者在北京参观采访。新闻中心副主任夏学平说， 我看到的一些这个境内外的报道啊，都非常的积极的、正面的，也确实是我们北京市的发展建设的一个缩影。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93小长假京郊游预定火热，热门景区周边住宿已经接近饱和，有的热门度假酒店甚至一房难求。根据北京市旅游委的预测，市民选择出游度假仍然以北部京郊为热门方向，延伸到张家口、蓟县等周边景区。目前密云古北水镇在小长假期间的酒店住宿预订量已经趋于饱和，3号、4号晚间古北大酒店已经满房。延庆四季花海附近的珍珠泉镇、四海镇住宿也已经基本预订完毕。除了北部山区外，京西南10度景区周边预订量也接近饱和。除了度假酒店外，一些比较知名的农家乐也被预订一空，中午餐饮也会出现人流较多的情况。按照以往小长假的经验来看，北京西部门头沟、东北部平谷相对人流较少，高峰时段进出京交通也相对顺畅。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往年原本开始进入淡季的旅游市场，今年由于93小长假再次红火起来。根据多家旅游网站的统计，由于小长假期间机票、酒店等比国庆假期更具价格优势，拼价进行国内长线和出境游的游客不在少数，出游时间在3天以上的出游人次占比超过20%。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居民出游热情最为高涨。 93假期铁路出行也将迎来高峰。记者了解到，目前去往河北、山东等地的中短途车票已经一票难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记者查询12306网站发现，3号北京到河北的火车票卖得最快，比如去往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等，坐票几乎售罄，站票只剩少数。去往济南、青岛、南京等还剩少量一等座。假日期间，北京各火车站所在的地铁运营正常，市民可放心换乘。不过这段时间火车站的安检等级比日常提高了很多，且有限流措施，旅客进站时间会有所延长，因此建议去火车站最好留出较充裕的时间。假期过后不久便是中秋和国庆假期了，目前铁路车票预售已能买到整个国庆假期的车票，有出行打算的旅客最好提早买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以及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7 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两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安全监督，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2015年9月3日，13亿人。胜利的节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直播节目。神圣的战争，胜的战争，伟大的胜利，胜利将于9月3日8点到13点，在我台十大频率及北京广播网倾情呈现，敬请关注。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版中小学生守则删减见义勇为，增加分担家务，家长学生怎么看？骑车被碰倒，恰遇好的哥协助寻获肇事车。下面是详细报道。教育部最近印发了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版，这是自2004年中学生和小学生守则合并以来的首次修订。新守则删减了见义勇为等内容，补充了如主动分担家务、自觉礼让排队、不比吃喝穿戴、文明绿色上网等内容。针对这些改变，中小学生、家长、老师和教育专家怎么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教育部8月27号印发了新版中小学生守则，这是自中学生和小学生守则2004年合并11年来的首次修订。大部分家长认为， 就是帮家里分担家务这些吧，因为现在孩子少，养的特娇是吧，孩子都缺这个，家长也有责任。 几位刚上初一初二的中学生说， 像上公交车进人挤，所以这个排队这个还是非常要注意的，这个文明上网，然后网上有一些诈骗信息什么的，可能就是会付出一定代价。 一名初一的女孩觉得， 作弊这应该是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吧，这是诚信问题，考试应该是公平的，他们作弊我觉得非常心里就不舒服，我觉得这条加的应该挺好，很合理。 从事初中教育30多年的陈老师说， 原来孩子们上网，到了初二初三的学生，黄色的内容，那些不健康的内容啊，学生们之间有时候就流行，现在规定的比较具体，我觉得很好。 一个年轻爸爸说， 家长跟老师的共同监督呗，做到榜样吧，天天的按照这个东西去督促孩子，比如说包括小孩不撒谎啊，借东西要还啊，应该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做到。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炳奇说， 新版学生手册操作性上有比较大的进步，因为以前的学生手册更多的是一些概念化和口号的一些内容，难以落实。 熊炳奇认为，全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让中小学生守则落实。 学校重视学生除知识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教育，包括他的生活教育、心理教育，需要推进学校的评价制度改革，对学生接触的网络内容、游戏内容进行分级，不必吃喝穿戴，调查显